我现在明白感情勒索的恐怖，我不宽容你持续牵出痛苦，什么样子的感受想到该没人帮助，我早就已经不在乎赢或输。后悔一开始没跟你要求，是我不敢跟你要的太多，我到底是怕你什么这条路上走得好累，渴望温柔渴望沟通，我要安慰你却狠狠的冷眼，我买不起自由很贵，什么赚也买不起的贵，拖了几年也不让我走，提醒掉断了连连的梦，多少夜里一杯杯度过，还能怪谁自己太软弱，还能怪谁迟迟不敢动，多希望你能够放我走，放我走，我此生别无所求。我现在明白感情勒索的恐怖，我不管了你持续牵住痛苦，什么样子的感触想到该没人帮助，我早就已经不在乎赢或输。我现在明白等闯一梦的孤独，甚至充满怀疑在一起的相处，什么样子的礼物没有爱只有无助，你想带我走同归于尽的路，想哭怪谁自己太软弱，还能怪谁迟迟不敢动，多希望你能够放我走，放我走。我现在明白感情勒索的恐怖，我不管了你持续牵住痛苦，什么样子的感触想到该没人帮助，我早就已经不在乎赢或输、yeah、我现在明白等闯一梦的孤独，甚至充满怀疑在一起的相处，什么样子的礼物没有爱只有无助，你想带我走痛苦